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天津冀州区文物局负责人讲述京东冀州千年遗珍。 好了，稍后的访谈部分，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将为您带来第四集，为您讲述京东冀州千年遗珍。首先下面还是为您带来一组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是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用文物来展示打击防范文物犯罪的成果是最直接的。众志成城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昨天亮相了中国国家博物馆，750多件公安机关追缴和考古抢救性发掘出土的文物珍品向观众们集中展示了近些年来我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的丰硕成果。这次展览有14个重点文物犯罪案例贯穿其中，汇集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青铜器、玉器、金银器和瓷器等诸多珍贵文物，其中多数文物都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展出，其中已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165件，展览会一直持续到2019年1月26号。新中国第一代油画艺术家靳尚仪、钟涵近日首次联袂在国家大剧院展出各自近50年来的佳作，其中两人近10年的新作都是第一次亮相。靳尚仪的作品多为人物肖像，其人物造型特点是体积厚重、用色典雅，其代表作画家黄永玉、鲁迅、我爱桃花等都被展出。钟涵的作品则更多地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画面浑厚质朴。本次展览会开放到2019年3月15号。再来看考古方面，河北磁县发现了清代规矩碑。河北磁县文保人员近日在水峪村发现了一块清代同治年间乡民规矩碑，距今已经有145年。这块石碑通体青石质地，碑身保存完好，碑额上书规矩碑，两侧书有制定法规存古风大字，碑文用乡规民约的方式对土地、房产分配、林木采伐保护、乡规民俗等进行规范，落款日期为同治12年，即公元1873年。这块石碑对研究清代晋南地区的农村管理、社会治安、家风民俗及道德建设等都提供了研究依据。目光转向上海，筹建3年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日前在上海五大名点古典名园之一的松江醉白池开馆，不仅为居民新添了一个假日打卡地，也为上海立体纵深挖掘江南文化底蕴提供了一个研究交流平台。董其昌在书法绘画上颇有建树，以他为首的松江画派是晚明画坛的重要流派，直接影响了清代绘画的发展。本次该馆共展出各类展品90多件套，其中还有董其昌和松江书派画派作品真迹30件套。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水立方启动改造冰立方了。位于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标志性场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正式开始改造，启动向冰立方的华丽转身。改造后的冰立方将在比赛大厅新增冰壶场地功能，同时将在南广场新增地下冰场，赛时供奥运会配套使用，赛时供冬奥会配套使用，赛后则用于群众冰上运动培训的体验。根据计划，将于2020年7月完成场馆永久设施改造任务。明年市民们逛世园会可以买跨夜票。 据报道，2019年4月29号到10月7号召开的北京世园会期间，计划举办2500场文化活动和180场花车巡游。如果游客下午4点之后入园，不需要退票，无特殊情况下，第二天可以继续参观。另外，北京世园会期间，游客将欣赏到中国特色花卉、乡土花卉、自育新优花卉共1200多品种，其中岩青兰等野生花卉20种，芍药、牡丹等传统名花40多种，自主知识产权花卉40多种，鬼针草等国外新品种40多种等。遮阳伞能给手机充电，路灯、垃圾桶都是太阳能的，游客在公园里走路也能为公园发电。日前，在海淀中关村环保科技园建成了本市第一个能量公园，园内电能来源为太阳能和人体动能，可实现自给自足，预计在明年将面向市民正式开放。来把目光转向韩国，韩国提高了陪产假待遇。据报道，作为提高人口出生率措施的一部分，韩国将从明年1月1号起提高男性陪产假待遇。依照新规，父亲在三个月带薪陪产假期间，每个月可享受最高的250万韩元，约合 1.53 万元人民币的待遇。先前这一数字为200万韩元，也就是 1.22 万元人民币。韩国人口出生率长期低迷，韩国统计局显示数据，预计今年韩国整体生育率将跌至 1.0 以下，远低于为保证人口稳定所需的 2.1。英国2019年将立法禁止宠物店等第三方机构买卖6个月以下的猫狗幼崽，以在减少虐待动物情况的发生。一旦法案通过，人们要饲养6个月以下的小猫或小狗，只能直接与其养育者交易，或与宠物领养中心联系。英国政府先前就此征求民意，结果显示 95% 民众对此表示支持。 城市文化范，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健康提示，元旦马上就要到了，目前北京正处于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传染病高发季，假期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和聚会将增加疾病传播风险，存在各类健康隐患。儿童、老人和患有慢性基础病的居民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流通不畅的公共场所，患者外出去医院时应戴口罩，以免传染给他人。要买春运机票的朋友注意了，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心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春运临近，机票预订热度上升，南买航线最早需要提前49天预订，已经有部分航班全价经济舱机票卖光，而选择中转方式返乡，机票平均价格最多能节省 65% 左右。想去滑冰的朋友要注意了，北海冰场昨天在全市率先开业了。冰场的开放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17点。北海冰场位于公园南岸的荷花湖，冰场分为冰上自行车及冰车混合区、冰鞋区、碰碰车区和漂移车区四个区域。除了冰上碰碰车以外，其他的传统冰上项当天购票入场后都不限时免费畅玩。无限畅玩。北海公园将在一月中下旬还将开展八旗冰溪展演活动。再来看另一处冰场，颐和园昆明湖昨天26号开始建设冰场围栏，搭建完成后，冰场的面积将达到70万平方米，相当于98个足球场的面积，是市区内最大的天然冰场。本周待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将在元旦假期开放，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会持续到明年2月初的立春节气。颐和园冰场的冰场项目全部都以健身娱乐为主题，适合青少年与儿童参与，共设单人冰车、双人冰车、冰上自行车、电动冰狗等10个冰上娱乐项目。 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注意了，目前本市已启动老年人肺炎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年龄在65周岁以上的本市户籍或具有北京市社会保障卡的老年人都可以免费接种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如需查询接种门诊的地址，可拨打12320公共卫生热线进行咨询，也可登录北京市健康卫生委员会或北京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或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对 AI 技术感兴趣的朋友注意了，由百度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打造的全国首家百度大脑创新体验中心昨天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揭幕启动。占地面积近200平方米的百度大脑创新体验中心以 AI 展示体验为核心，是百度大脑开设的第一家线下体验店。AI 尤克里里、能为你写诗的机器手臂、智能货柜、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等项目都可以免费体验。体验中心每周还将举办不同主题的分享沙龙。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的北京是一座具有活力的现代都市，但是生活在这里的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吗？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和您一起去感受燕赵文化传承千年。今天的第四站，我们要走进一个古迹遗址遍布的重镇，它位于天津市的最北部，这里的上元古界地层剖面举世无双，千年古刹独乐寺独一无二，清代王爷园寝众多，这里就是天津蓟州区。这里的深厚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蓟州和北京有着怎样的联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蓟州，为您讲述京东蓟州千年遗珍。今天为您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蓟州县文物局局长蔡希军。您好，和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听众们好。 蔡局长，咱们节目一开始啊，我们也说了，天津是最北部呢，就是我们蓟州区的所在地了哈。那您再帮咱们再具体的定位一下，蓟州区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具体位置呢？ 蓟州区啊，是在北京城的正东。 哦。 咱们蓟州城距离北京的，咱们距离天安门呢，就是88公里。咱们在阅兵的时候，就是空军的编队啊，是一正常情况下全是从蓟州开始正式编队，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是这样的 啊。 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咱们蓟州那叫北京的东大门。号称蓟东锁钥，就是在蓟州的古有一个城中心有一鼓楼，鼓楼上面还挂这个匾，叫清代的匾，叫蓟东锁钥，所以说在明代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蓟镇吧，作为九边之一吧，也是用了蓟这个名字。事实上这个整个范围呢，就是还是京东这块的边关防务吧，是这样的。 是这样哈，在北京的正东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自古以来，而且呢，我们说自古以来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冀州，我们现在叫冀州区，其实它的历史还是非常深厚的，还有很多古时候叫的名字啊。古代呢，它曾经叫做渔阳啊，打鱼的鱼，太阳的阳啊，而且之前呢还叫蓟县。那咱们现在叫冀州。那从这一系列的地名的变化，能看出来冀州这一块整个的风土人情或者说历史脉络是怎样的吗？比如说古代称渔阳和打鱼渔村有关系吗？ 渔阳和渔村没有关系。冀州这块地方呢，古代的时候呢，就是从周代吧，周吧，周的时候呢，设的是吴中国，立的吴中子国。在秦汉时期呢，就是叫是属于右北平郡，右北平郡，叫吴中县。隋的时候改的渔阳郡。渔阳郡的最早的渔阳郡应该在密云，咱们密云怀柔一带，像陈胜吴广陈胜吴广到渔阳戍边，他没到这儿，但是渔阳戍边他应该在密云怀柔这一带。但是这个名字呢，到了隋的时候呢，也往东移了，就是说渔阳的郡治，就是那个他的首府在冀州，但是这那个当时管理的范围呢，像密云怀柔都归冀州管理，就是属于边关这块。唐代呢又称冀，其实这冀字也是过去从北也是北京的地名，但是呢，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这地名呢都就东移了，就移到现在这个地方，移到了现在我们的冀州 啊。 这个唐是一般冀州呢，古代呢就是，称郡的时候就是渔阳郡，称为州呢就是冀州。那民国的时候呢，就是民国三年，才改成蓟县。到了去年吧，就是又重新叫冀州，叫冀州区，是吧？是天津冀州区这么一个变化。 这也是沿着这个时间线和历史脉络来给我们讲了一下，结合着名字的变化讲了一下我们的冀州的这个历史变迁啊。我们也能听出来这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块地方。但我们还说啊，这个冀州的大地是极为古老的啊，不仅是我们说这个有陈胜吴广那时候的记载，渔阳开始哈，再往前似乎还是有着它的历史遗迹的。一说它的历史，甚至是以千年，甚至要以万年为单位的。据说这还保留着5000万年以前的这个造山运动的遗迹，这具体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其实造山运动遗迹呢，其实指的咱们的中上远古界的这个地层剖面。冀州城呢，从冀州城北的崆峒山，就是叫抚军山，一直到下营镇的常州村，这块一共是将近40华里吧，就是直线距离将近40华里的这个地表上吧，它裸露着一个地层，就是8到19.5亿，这只有5亿年的这个地层，这个地层呢，就是说在那个就是比较保留的这么完整的情况，按照李四光的说法，那是在无出其右者吧，其实在那个东非也还发现过，在西伯利亚也发现过，但是能够保存比较如此完整的这个地层剖面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呢搞地质教学还有那个地质研究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它的形成啊，它是一个地层的这个剖面的形成呢，是在5000万年前呢，就是北部的燕山，咱们北京北部也是燕山，北部燕山呢隆隆升起，南部平原呢就一点点下沉。这样的话，这山通过这山的兴起才形成了这种地形地貌。是这样的。 是这样哈，可以说这块真的是历史悠久啊，很早以前就有了这块土地，但就是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的地方，据了解，在清代最开始的时候是不被当时的清代帝王重视和喜欢的啊，甚至是这儿变成了一块废墟，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清代呢就是那个现在的这个咱们冀州城啊，就是在康熙年间重新修建过，但是现在没有了。这个还剩下一些城址， 但是呢，在那个明代的时候啊，在明就是清军入关的时候，冀州城呢，冀州城呢被破坏的最为严重，非常严重，因为呢，因为那个，周边的州县都是有跑的，有降的，但是呢，冀州呢，它因为这是北清东大门， 是，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在那冀镇呢，就是进行顽强抵抗，这样的话呢，那个据传说呢，是历经了三次屠城，三次屠城，这样的话，一个是1638年，一个1642年，还有一个1644年。但是有确切记载的呢，是在1644年有一次，那个冀州城这全城被屠，非常可以说非常严重。但是冀州志上记载，就是康熙冀州志上就是一个拆城。就是1644年，就是壬午年拆城，就把建成拆了。但是呢，冀州当时呢有一个进士，明末的一个进士叫李孔昭，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白塔寺歌》。《白塔寺歌》里头就提到呢，就提到这次屠城的叫“合城一炬变焦土，西南唯有塔巍巍”，就是说在西南方向呢，只有一个塔在，只有咱们这冀州的白塔在立在那儿，剩下其他地方全部被烧毁了。这种情况，那个后来李鸿章呢，他们就是到了乾隆，到了康熙年间吧。到了康熙年间，冀州城还是一片废墟，那个尸骨啊，还是到处乱，还很多。这事儿一会儿都过去几十年了。 嗯， 到了康熙年间，有两个，后来有两个商人，还再加上那个再加上政府吧，政府那个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些那个尸骨呢，又找了一个地方集中的进行掩埋。这个掩埋的地方呢，就是在冀州城的西北，这样的话，这就是叫义冢。 嗯， 义冢呢，就是李鸿章当时也写了一个，就是也记了一个，有一个义冢碑记。义冢碑记里头也介绍了，就是冀州城被屠城的情况，还有那个，还有劝诫，军人珍惜和平，那个一定要珍惜那个慎用兵的这么一个态。 是这样哈， 对， 所以说我们也是能，听出来，就是说在清军入关的时候，这块打得太惨烈了， 对， 所以说统治者一开始呢，并没有把这儿利用起来， 对， 是这样的。相信通过刚才嘉宾的介绍，我们对天津冀州区这片土地的历史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这具体都有哪些历史古迹？独乐寺、盘山这些地方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历史？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先进一段广告。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

A 是安禄山， B 是李白， C 是乾隆皇帝。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另外，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保持互动。另外，从12月24号到28号，每天7点半到9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将邀请京津冀 3D 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好的，通过刚才的节目，我们对天津冀州的历史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为大家带来《北京从这里出发》第四集《京东冀州千年遗珍》。继续请出为你有幸邀请到的嘉宾，蓟县文物局冀州区文物局局长蔡希军。蔡局长您好。 你好。 刚才您也给大家讲了一下冀州区的这个基本的历史脉络哈。我们都知道冀州是文物遗迹重镇，刚才也预告过了，咱们要讲讲文物遗迹了。之前和您沟通的时候，您也是如数家珍，那我们就来带听众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历史上留下的珍宝哈。刚才在片花当中，我们也提到了独乐寺，据说这座寺的发现以及被世人认识的过程也很传奇，是跟建筑学家梁思成有关是吗？是具体是怎么发现的呢？ 冀州独乐寺的发现呢，应该是一个奇迹 哦， 应该是一座伟大的建筑，还有几双，应该说是 慧眼， 对，慧眼，一个智慧的眼睛，才发现的。其实那个，在1932年，梁思成。调查独乐寺之前呢，就是日本的有一个建筑史学家关野真先生，已经对独乐寺进行了调查。他调查完了以后呢，他找了朱启前先生，当时营造学社的朱启前先生，打算呢和朱营造学社合作来对独乐寺进行研究。但是呢，当时呢，日本人呢刚刚占了咱们东三省，所以说梁先生当时在辽宁嘛，从辽宁刚刚回到北京，所以说对日本的这种行，那个在东北的这种行为，那非常的，那非常愤慨，所以说他这个呀，他就是非常，所以说很痛恨他们，所以他就没有和他们合作。但是梁先生呢，在32年的时候呢，他带着学生。就到了独乐寺以后，他对独乐寺呢进行了调查以后呢，他发表了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发表在那个营造学社会刊上。发表了以后呢，这个呢日本的关野真先生也看了这篇文章，所以说他看了以后呢，就是说应该说是他的就是梁先生的学术水平。还有整个综合水平吧，因为当时梁先生刚30多岁，关野真60多岁了，在综合的水平来讲，是关野真远远所达不到的，所以说关野真以后呢，再也不提这个合作这事儿了，他的水平确实是不行，但是发现到了这独乐寺本身来讲，这是梁先生这个。三二年来过，但是32年之后呢，也陆续来，包括解放后，梁先生呢也是多次的到独乐寺去，为什么经常去呢？因为他这个，因为独乐寺本身呢，就是说，是咱们中国研究早期建筑的一个里程碑，应该是，从梁先生就是通过独乐寺。对《营造法式》这本书的研究，完事那个，应该说是一个敲门砖。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建筑的史学史的第一页，也应该是在那个独乐寺先开的，这样的。 还是有一个起点的位置啊，非常重要啊。确实就像您说的，整个的这个发现它的位置，发现它的这个历史啊，以及这个最终呢发现它的过程，公布于世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奇迹了啊。梁思成先生也曾经说，独乐寺啊是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是研究中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汉有之宝物也。但是刚才也听您说，这是辽代的建筑，对吧？所以说，那独乐寺到底是唐代建筑还是辽代建筑？为什么它会有一个唐代的风格呢？ 独乐寺呢，确实是辽代建筑。它呢，它那个保留的唐代风格，这也是必然的，因为那个，它那个。他保留了很多的唐代的风格，但是呢，他在那，但是在同时呢，又有一些变化，跟唐代的又不是很一样，但是呢，好像是从那外观上，从血缘上更接近于唐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那个梁思成先生呢，他在考察那个内部梁架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旧料，看到旧料，他就是赫然唐墓，他就是唐代的东西。 嗯， 所以那个为什么说他现在独乐寺他是辽代建筑呢？事实上本身来讲呢，是有这个有那个是有渊源的，因为辽代的时候呢，在冀州呢。就是再给咱们辽代吧，辽王朝吧，他的核心，他建那个他的权力核心呢，就是耶律家、韩家和萧家，这三个家族。实际上这三个家族呢，他恰恰这三个家族给中国留下了三座伟大的建筑。像耶律家呢，就是给咱们留下了一个辽宁义县的奉国寺；像萧家呢，就是给咱们那个山西应县的木塔。完了，这个独乐寺呢是韩家修的韩家呢是当时是冀州人，被契丹人呢当时给掳走了，掳到契丹，最后呢他们经过几代人的发展，最后发展成了那个辽王朝的权力核心，就是当时的韩况嗣、韩德让这些人，对。 所以说这个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哈，互动问题当中提到了独乐寺有一处匾额，观音之阁，我们也问了，是一位著名的名人署名书写的。那独乐寺的观音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 独乐寺观音阁啊，这是那个首先我先回答，先说独乐寺观音阁是什么样的建筑啊。是那个中国最早的木构的那个高层楼阁式建筑，就是木结构的二层以上的，就是独乐寺最早。就是没有比独乐寺再早的，没有比独乐寺观音阁再早的。 对，也是一项记录。 对，这是一项之最。但是那观音阁这个四个字，它的落款呢，写着太白两个字。这个呢，那个大家都认为是李白写的。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咱们国家博物馆的史树清先生呢，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独乐寺观音之阁，李白蜀书观音之阁考，这样的话他就明确了，就是说这是李白写的字。在1984年的时候，史先生就给下了定论了，这是应该是李白的字。 是这样哈。这个观音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我们刚才说的是木质二层以上的，是开全国建筑之先河哈。那具体我们游客去看到它是一个怎样的建筑？是一个塔，还是一个亭子，还是一个阁楼？里面都是什么样的呢？ 独乐寺呢，它是由山门和观音阁两座建筑组成。两座建筑就是有山门，有观音阁。现在就是说。山门呢，就是在那个在中国辽代的建筑啊，一共单体的建筑一共有九座，其中有两座就是在独乐寺，就是说的是咱们的山门和观音阁。但周边还有好多附属建筑，那都是明代的、清代的一些建筑了。这个山门呢，就是一个面阔三间的这么一个什么，前面呢还有那个 历史像也都是辽代的塑像，非常的生动，那个前面的倾角非常大。观音阁呢是供奉观音的，就是供奉观音的这么一个，就是乾隆呢曾经给立了一块匾叫普门相界，就是指的是观音菩萨的神圣空间。 嗯， 这里边呢塑了一尊观音像，这尊像啊也是非常非常巨大，高16米高的一个泥塑。 哦， 泥塑，这是也应该是最大的泥塑站像，泥塑站像应该是最大的啊。非常非常雄伟，而且它的观音的内部结构和观音像的这种契合呢，那是真是经过了巧妙的设计。 嗯嗯嗯，可以说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观音阁啊，这个具体的地方也介绍了独乐寺啊这一处很重要的这个景点，而且呢也是让大家应该是通过您的一番介绍，大家也对这个具体的建筑是什么样的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哈。我们也是赶紧再来把第一道题听一下，其实刚才答案已经是说了一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 北京从这里出发，冀州位于天津市最北部。在这里，上元古界地层剖面举世无双，千年古刹独乐寺独一无二，古迹遗址遍布全区。这里的深厚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冀州和北京有着怎样的关系？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和您一起古韵悠长说冀州。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天津冀州的千年古刹独乐寺中有一块写着观音之阁的巨幅匾额，您知道它是谁书写的吗？ A. 安禄山， B. 李白， C. 乾隆皇帝。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其实刚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已经是对此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解释，而且呢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听众朋友，我们看牛仔、红十字等等这些听众朋友都已经发送了这个正确的答案哈。但我们呢还可以继续参与，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另外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保持互动。另外从12月24号到28号每天7点半到9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AM1026 将邀请京津冀三地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冀州的这个景点之一的独乐寺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冀州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优美，其中我知道盘山是最著名的啊。网友刘星就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问题，说听说乾隆就特别喜欢盘山是吗？还说美景堪比江南，那真的有这么美吗？是一种怎样的美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叫乾隆说过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 嗯， 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作为旅游宣传吧，我们那冀州区还在用，但是呢这个出处呢还是无考，应该是无考的。但是乾隆喜欢盘山确实是事实。 嗯， 因为乾隆曾经32次到盘山，可以说他那么说一年一次吧，就是基本上也不能保证两那个当皇帝，或者再当太上皇也能保证两年去一趟吧。这个非常厉害。但是他喜欢盘山呢，就是事实上的盘山的整个的发展建设，事实上本身也是与乾隆皇帝，还有乾隆皇帝嘉庆，还不包括康熙，包括他这三代皇帝的那个经营吧，有很大关系。 嗯， 因为康熙的时候就捐银子，就花银子呢，就是修灯道，完给僧人钱，这个。 等到乾隆的时候呢，他们到处建了很多的那个小行宫别院。最重要的是呢，在盘山呢建了一个静济山庄。静济山庄的范围都相当于承德避暑山庄一半这么大。 嗯， 这非常大的一个，这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园子。 嗯， 是一个挺很有名的一个皇家园林。 嗯。哎，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这块呢？就是因为这儿太漂亮了，是吗？为什么皇家这几位皇帝都这么喜欢盘山这个地方？ 事实上，特别乾隆皇帝，这与当时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一个是呢，就是他去东陵的，他去东陵的沿途。 嗯， 他或者回来路上，他就他就总要路过这些地方， 嗯， 路过这些地方，在这儿修了一个园，修这么一个园子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去东陵回来，就在这儿歇几天，一般一歇就是半个月，就15天，15天为限，超过15天就回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去那个承德，其实承德的历史使命呢，在那个乾隆年间呢，已经不是说特别的重要了，因为噶尔丹已经消灭了，而且那个北方游牧民族呢，那个已经那个非常团结了。 嗯， 这样的话呢，它的历史使命呢，相对来讲呢，就是不是那么重了。而且呢，去那个避暑山庄呢，那个成本太大。他一去都得多少天，然后一回来还要多少天，光路上是不是？不像到济州去，到济州去呢，基本上就是在燕郊停一站，下一站就可以到济州，或者在平谷停一下，那个就从北盘山后边也能上，所以说这个呢，相对来讲方便一些，就是。 对，从各个角度我们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皇家会如此青睐盘山哈，但是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最硬的道理还是因为它这景色好看。那既然呢皇帝这么喜欢来游玩，您也赶紧给大家介绍介绍现在我们去了能看到怎样的美景呢？ 其实盘山一年四季有景。盘山的像乾隆咏盘山的诗呢，就是有1366首，乾隆的诗很多啊，堪比全唐诗，但是引咏盘山的诗就1300多首。 嗯， 但是这春天的一般的咏盘山的花潮，花招，那个花招节，现在有一花招就是盘山的花， 哦， 盘山各种各样的花。另外盘山的各种景色也非常多，春天秋天四时不同，那个古人一说呢，就是说那个叫上盘松，中盘石。下盘水，这盘山有三圣。事实上呢，盘山呢还有什么五峰啊、八石啊、三潭呢、六涧呢，这些东西非常好。 嗯， 就说那个它的自然景观是非常优美的。另外呢，除了自然景观之外呢，它有那个就是盘山的题刻也非常多，寺庙也非常多。这样的话呢，它的文化味道非常浓。他说那个他是摩崖题刻，光乾隆的摩崖题刻就200多处，剩下其他的各个时代的，像唐代的题刻，什么这些题刻非常多。 嗯， 所以说盘山呢，所以说自古呢，它就是一个以文化为主线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名山，所以说它的加之自然风景优美。所以说这里头呢，它的人文的情怀和那个和自然山水的这种结合，这是造就了盘山这种非常美的这么一个。 嗯，对，一年四季都有景哈。那我们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过去，比如说就元旦假期过去，也是有的可玩，是吗？ 哎，对对对对。那个盘山那个冬季的时候，现在盘山在搞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是冰雪这块的项目， 嗯， 它冰雪项目也有，像盘山还有滑雪场， 哦哟， 另外呢，整个山区里边可能更深一点地方，现在我不太清楚那个护林防火情况怎么样，但是基本上呢，就是说到这个季节呢，就是说那个就不往深山里去了，好像是不往深山去了，可能这两年可能好一些。嗯， 对，啊，看来除了这个春季、夏季、秋季可以赏景以外，冬季呢还有这个滑雪、冰雪的这个项目啊，可以去体验。 对，对， 那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刚才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啊，盘山之所以最终是出了大名，主要还是因为清代这个皇帝啊不停的青睐。那块呢您刚才也说了还有很多的这个皇家行宫哈，我们也有知道这个在京津冀地区还是有不少的这个皇家行宫的。 对， 那这个清代的冀州的皇家行宫有什么最独特的地方，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它，还能进去去观赏一番吗？ 清代的皇家行宫呢现在真正保留下来，就是独乐寺有一个茶宫，独乐寺茶宫呢就是独乐寺的就是叫梁思成先生管它称之为坐落，这么一个这么一组建筑还保留着。像其他的呢都现在都基本上呢就是都是遗址了，包括靖济山庄都是遗址了。你比如说现在这么说，乾隆皇帝，这皇帝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出了北京城第一站呢就住在燕郊，第二站呢就到了冀州的白坚行宫了。第三站呢就是冀州的桃花寺行宫。第四站呢就是冀州的龙府寺行宫。龙府寺行宫以后呢他就进了那个东陵了。他进了东陵了。所以说这个呢龙府寺行宫呢是应该是最后一站。所以说这个但是这里头呢那个在中间呢就是在桃花寺行宫和白坚行宫的中间北，因为在北边盘山呢又建了一个靖济山庄。靖济山庄呢就是他那个现在那个清代的档案里头就写的是盘山行宫。但是这个呢就是非常大了。这非常大了。这个呢应该是那不是一般的意义上的行宫了。那个像刚才我说的几个呢就是说迎接那黄白二差，比如说白氏，就是说那个死了谁哪个妃子死了，或者皇后死了，或者皇帝这死了，他沿途他就是在这些晚上停放的地方那都能停放。但是那个靖山庄它是另一回事，它属于办公的地方。另外呢在盘山的好多寺庙的那个附近吧，那个乾隆皇帝还修了很多的小茶宫，就茶宫或者监宫，就是打尖，就是满族话打尖，都是吃饭的地方。就是喝茶的地方，就是说那个像那个所以说在盘山像这类的小行宫呢，小的行宫呢还有这么十几处。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到处都有这个皇家的遗址哈， 是 还是丰富多彩的一个这个景区哈。我们呢也是通过嘉宾的介绍，大家呢都对冀州的独乐寺和盘山呢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么冀州区还有哪些独具特色的历史遗迹，冀州和北京从古至今又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聊。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城市文化范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保持互动。另外从12月24号到28号每天的7点30到9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将邀请京津冀三地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观音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楼阁式建筑，结构匀称，气势宏伟，阁内供奉高达16米的11面观音，为现存国内最大的泥塑站像，殿内精美的16罗汉壁画，檐下唐代诗人李白署名书写的《观音之阁》巨匾，使得独乐寺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艺术于一体，堪称独一无二，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独乐寺寺名的由来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观音塑像内部支架是一棵参天而立的大肚梨树，以肚梨的谐音而取名。第二种说法是佛家清心寡欲，恪守戒律，独以普度众生为乐，故名独乐寺。第三种说法是独乐寺是唐代安禄山起兵叛唐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也是安禄山所命名的，所以安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而命名。最后这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独乐寺的观音之阁匾额是李白署名书写的。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以下哪位清代重臣的原寝在天津蓟州？ A. 纪晓岚， B. 傅恒， C. 年羹尧。 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的答案呢已经给大家公布了，就是李白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嘉宾也为我们讲过啊，不少朋友呢还是都答对了的。我们再看第二道题哈，以下哪位清代重臣的原寝在天津蓟州？刚才也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三个答案呢选项啊分别是 A 纪晓岚， B 傅恒， C 年羹尧。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另外我们城市文化范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保持互动。另外从12月24号到28号，每天7点半到9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将邀请京津冀三地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推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当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 城市文化范，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好的，接下来北京从这里出发系列节目继续走进天津蓟州，为您讲述京东蓟州千年遗珍。继续有为您请出今天有幸邀请到的嘉宾，蓟州区文物局局长蔡其军，欢迎您蔡局长。 哎，你好。 我们都知道刚才也是讲了很多啊，有独乐寺啊，有这个盘山，各种这个景区和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了蓟州这是块好地方。清代皇家呢也是这么认为的，不仅活着的时候老到这儿游玩，甚至还喜欢把很多亲王的原寝建在了这儿，是这样吗？据说这儿和清东陵还有很密切的关系，您来给大家讲一讲。 是的，蓟州呢，蓟州和那个和清东陵呢就一山之隔。 哦， 哎，一山之隔，所以说这个在蓟州呢有很多的大臣陪葬墓，就大臣亲王的王家的我们陪葬墓在蓟州，还有一些呢就是王爷的陵，王爷的原寝，不是陪葬墓，也有原寝，这在蓟州。这与那个清代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制度有关。清代的整个制度叫封而不见。 哦， 像那个像明代呢，王爷封你为晋王，你就去山西就行了。封鲁王，你就上你就去山东。在那个在清代的王爷呢，就封你什么亲王，什么什么郡王，但是不允许出北京 啊。 出去以后要报备，要出北京要报备的。所以说呢，他封了王了，就在北京养起来了。所以说呢，他没有封地。所以说他那一般葬呢就葬在这个葬在北京周边，或者是那个原寝的周边。所以说在北京周边呢有大量的这个皇家的原寝，都是在蓟州呢，就是靠着东陵方向的东陵方面，一方面就是有大臣陪葬墓， 就是在这儿，比如说富恒墓、富康安墓、什么和珅墓等等。和珅墓，但和珅墓在修了墓了，但是没葬在这儿，就辞自尽了。但是这一会儿可以给大伙儿是感兴趣，可以给大伙儿说说。另外还有很多呢，就是王爷陵。王爷陵呢，就是说比较著名的呢，你比如康熙那几个儿子，你康熙的长子，就是那个咱们在冀州叫达摩苏王，那个第二儿子是两立两废那太子，两立两废那允仍。还有十四阿哥也就是跟雍正争皇位的十四阿哥，还有五阿哥，这些呢都葬在蓟县，都葬在冀州， 是这样哈，那具体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几个名字哈，您要不要具体来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修了墓但没葬在这儿的和珅啊，是怎样的故事？以及还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亲王重臣都葬在了冀州这里呢？他们在冀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吗？ 其实那个和珅呢，咱们先说大家感兴趣应该是和珅，是吧？这和珅呢，就是他那个死的时候呢，就是嘉庆给定了二十条罪状，那个其中二条罪状里列的，其中有两条涉及到冀州，这个冀州，一个第十四条罪叫冀州坟营设享殿治隧道，当地人称和陵，大罪十四，这是第十四条罪。 那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呢，他说在冀州呢，其实他现在的和珅墓啊是在咱们那个鱼泉水库，就是翠屏湖的下边了。在当修水库之前呢，它就是一个在一个河边，在一个在那个周河的边上，离周河不远，位置非常好。他在这修了以后呢，他那个下边呢挖了隧道，上面又修了享殿。这儿按现在的意义上明显是超标了，应该是他不符合那个他应该是超标了，所以说呢，这个当地人又称和陵，本身来讲这个也因为他本身他就是 陵这个字儿应该是这个不是大臣能用的， 不是大臣，因为陵本身呢就是皇帝的坟叫陵， 对， 因为像那个王爷陵就叫元寝。如果按照如果说他是那个和珅，如果真正死在乾隆前面的话，以和珅的脾气，再加上乾隆的比较喜欢，那追封个郡王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可能。要那时候只能也都叫个寝，他这个呢只能叫坟，只能是坟。所以说他这当地称和陵啊，本身就是有点什么了，有点过了。另外呢，就是说现在那个我们水库清淤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和珅墓呢，就是说还能这清淤还能看到这那地表呢，还能捡到一些那个绿琉璃瓦，绿琉璃瓦。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呢，就是说和珅呢，就是说为他修陵呢，挖了一条河道，据说99道弯，就是这河道呢还能暴露出来。现在还能像去年的清理鱼泉水库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一些， 这是和珅的陵墓哈。 对， 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亲王也葬在这儿呢？ 重要亲王就是这么说，您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那个重要亲王，就是说那个电视剧里雍正王朝里有的那个大阿哥、二阿哥，就是这个胤禛，胤禛两立两废的太子，还有十四阿哥呢，就是那个是像是雍正皇帝的，他俩是一个母亲的，还有五阿哥其实那个挺温和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呢，他的陵寝呢，都葬在冀州城的那个。东北方向了，他相对比较远了， 对， 他应该不是不属于大臣陪葬墓，像五阿哥的儿子还有孙子，还有他这个整个一大家族都葬在那个果香峪，这山里一个果香峪，他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家族墓了，是这样的，另外这些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说还有呢，就是比他早一辈的福全呢是康熙的二哥。康熙二哥，他是这个福全呢，跟康熙关系非常好。他生下来的时候，顺治问他那个你长大了干什么呀？那从小不点儿，就是四五岁的一问的时候，就问他，他说愿为贤王。 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个，康熙皇帝对他的也是非常的非常尊重。 嗯， 像康熙的那个二哥，还有个老七，七弟老七呢，就是也那个隆禧叫叫醇亲王，啊，他的二哥呢是裕亲王，这都葬在冀州。其实还有一个葬在冀州的呢，比较特殊的呢，就是荣亲王。 哦， 荣亲王呢是董鄂妃生的。事实上呢，这个呢，就是比那个比荣亲王是顺治十五年下葬的。顺治十五年的时候，东陵还没正式启用，景陵呢，就是像现在那个顺治十七年，哎，没死的。所以说，在那之前呢，就是说，董那个这个荣亲王死了，荣亲王其实是刚出生的就一百多天，就死了。但是呢，由于他的生的孩子这是他和董鄂妃生的孩子，所以因为董鄂妃比较受宠，所以说也没给名字，也没什么，就封了一个亲王，就在这修了这么一个地方。 嗯 啊，关于修这荣亲王陵呢，还那包括唐荣旺，这也在这儿也是那个唐荣旺与唐荣旺的，就是那个被入狱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修荣亲王陵的修荣亲王陵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时间上，还有位置上，这样的话那个。都被人诟病嘛，所以说这儿连包括唐荣旺都受到诟病。 对，也是我们这个熟悉的清宫历史当中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哈，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我们的网友也发来一些问题哈，网友说这个我对古建筑很感兴趣，我听说冀州有一座鲁班庙，还是等级很高的鲁班庙，有这种说法吗？ 啊，有 啊， 冀州鲁班庙啊，就是在那个在早期呢也有的，但是不是就也是一个小庙，规模不大。 嗯， 但是随着就是清代的皇家的营造的在冀州的比较多吧，所以说这儿的话，这冀州的工匠呢就在这儿修了一个，就在给他们祖师爷修了一座庙。 嗯， 实际上怎么回事呢？这里头就是说在冀州的南边呢有一个蔡庄子码头，这码头呢就是有大量的工匠呢聚集在这儿，聚集在这什么呢？去东陵呢。就是东陵的那个现在那个从海河拉过来的木料，运过来的木料就是很那个河运都运到冀州呢，就加工以后，就是加工成型以后，就是运到东陵去组装。 嗯， 所以说冀州那儿是一个整个建筑行业这块呢，这些精英呢全部聚集在这儿。所以说就因为这个，他们给修了这个鲁班庙。 对哈， 修这庙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他们呢，就是因为修这个慈禧陵啊，修慈禧陵的时候剩的一些料叫铁槽木，就修这庙就是用了铁槽木，同时呢又上面又用了绿琉璃，所以说等级非常高。 啊，是这样的啊，正好呢都是这个皇家院用， 是 剩下来的木料， 是 修了一座鲁班庙，而且呢确实挺有意思，就是这些工匠，古时候的工匠可能开工之前要拜一拜啊， 是 既然老来这儿开工，那咱们就干脆把庙修在这儿了哈，挺有意思的。那我们这次的系列节目啊叫北京从这里出发，那今天咱们来到这第四站冀州。从您刚才的讲述能感受到冀州文化和北京文化其实是有很多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您觉得这种联系我们可以通过哪种角度去更好的了解呢？ 事实上呢就是衣食住行吧。 嗯， 衣食住行这方面。如果您到冀州去了，到冀州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东西都跟就是北京的老口味。 嗯， 很多吃的就是北京的老口味。 哦， 你比如说像这种年糕啊，这种豆制品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老北京人来了又。多长时间那个还是小时候那种味道，就是哎，到冀州您可能就是能感觉到这些东西。 嗯， 因为它都是咱们的，都是在山前这一块，所以说生活习惯的就是都是跟北京的也是差不多，都是沿袭下来的 啊。 是这样哈，其实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京津冀区域啊，整个区域往来的这个关系也是越来越密切，而且呢也是越来越方便啊。很多朋友呢相信听了今天的节目肯定也会想去济州去玩一玩品一品啊。那您觉得有什么提示要提醒大家吗？比如说现在如何去选择交通游览的线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吗？ 如果自驾的话非常方便了，就是说从那个从机场奔那个奔京平高速，如果那个济州到机场北京机场呢，就是到，就比如到三号航站楼的距离就是35分钟，就是济州区。所以说飞的就钻两个，有两个隧道，过了两个隧道就到了。 所以说到济州呢，那除了隧道就是盘山，所以说可那个可以说，那个滑雪场周边玩的也特别多。再走一点，都是到了济州城呢，交通也非常方便，而且也可以看看独乐寺，也可以看看湖光山色的那个翠屏湖，还有那个八仙山，还有济州还有一段黄河关长城，哎，也是非常美，非常景色非常美。 嗯，是的，大家呢也不妨啊有时间开着车去咱们的济州去看一看啊。我们最后也是来给大家揭晓一下第二道题的答案啊。第二道题呢，答案是 B， 就是以下哪位清代重臣的原寝在天津济州？最后答案是 B 啊，是傅恒的原寝在天津济州。很多的听众朋友答对了，当然也有些听众朋友选了这个年羹尧，选了纪晓岚哈。我们呢这一次也就是长长知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蔡局长，我们带来了关于济州如此的精彩的描述和讲解啊。我们有时间呢，也不妨去走进天津济州，从这里出发去感受沧桑的厚重的历史风貌。 去聆听那段传奇变幻的历史。再一次感谢您，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最后呢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内容。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聂商分封了燕冀两个诸侯国，从此 北京的历史迈上了方国都邑的新台阶，燕都蓟城一跃成为富官海内的名城。当时的贵族王公如何生活？朔漠草原和白山黑水广袤大地上，北方民族的崛起和南进，造成政权更迭纷繁，北京地区却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 这又是为什么？938年，契丹升幽州为南京，拉开了北京都城历史的序幕。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成祖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中国的中央王朝数百年来定都于此。 北京的都城文化日益走向成熟与繁荣，这里又有哪些印证？在首都博物馆，我们寻找北京的古都风云。12月28号，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首都博物馆负责人讲述上下求索，北京由城变都。 12月24号到12月28号， 7点半到9点， 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邀请京津冀三地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最后，请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生天地不如远行。